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是呢，即是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呢，即是讲下喂严打唔会有错啊， 唔会有错， 即系唔讲唔得啦，但系 指定动作嚟嘅呢啲， 唔讲严打之前咧，都要讲下，即系多谢下啦，即系啱啱一届嘅春茗啊嘛，其实每年嘅一届啲搞啲咩春茗啊、团拜啊、乜撚嘢咧，其实都某程度系一个战舰嘅网聚嚟嘅， 系啊， 咁我就只会包围，咁喺嗰围嗰度咧，其实我就唔会行开噶啦。即係話你要我揸咪喺台講嘢咩，其實盡量我盡量少呀，因為我要照顧你哋。咁每一年都係㗎啦。喺個圍嗰邊呢，我就會做一集節目嘅，某程度半集啦。咁我當然一陣間我會將嗰一集我喺度講返出嚟啦，即係復稿嚟㗎啫。 不過我覺得你唔上台講嘢會好過上台講嘢囉。即係點解呢，我唔係話你講得差。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將你嘅時間貢獻咗俾你嘅網友呢，我覺得其實反而你會有心機講嘢。 係囉，我就諗住真係。 即係上到台呢好表演性質啊，你明白嗎？ 好似我。 係呀，即係有啲唔係好平，好似平時阿牛咁囉。 咁唔同呢，我如果上台我就講一啲啱，即係啱大眾聽嘅嘢囉，啱大眾少少囉，因為嗰邊就唔係政治佔啦，同北上嘅網友㗎嘛。咁我就會講大眾少少啦。 咁你琴日坐我自己個圍到要俾人訪問咁啊，幾多嘢訪問啊。 是咩？你都系啊！ 有政治又有啊，东北上嘅又有，我嗰日北上寻欢嗰啲又有啊，乜嘢都有啊！你 咁某程度你都可以见下啲网友啦。咁我又其实好中意呢啲，好似你啊，因为你少出嚟我哋啲聚会啦，系嘛？我呢啲 今年要特登出嚟 啊！多谢你先啦，咁样。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本身即系你都知道，或者网友知道，我逢礼拜六日都系大陆陪我老婆嘅，一个礼拜系得两日陪我老婆嘅，咁我另一日出嚟出名。因為上年我記得都有搞過春茗 嘅。係啊，上年冇嚟嘅。上年係前年嘅春茗嗰團年嚟 嘅。即係嗰類型啦。 係啊，你冇嚟㗎。 我冇嚟嘅。咁即係所以今年我都想希望嚟一嚟。 咁又可以見到啊，你呢啲兒時偶像啦，馬 Sir 啦，又見到啦。咁你都係忠實 fans 嚟㗎啦。即係我講晚都係㗎啦，我覺得。我哋呢班人都係中意睇講慢，唔知聽戰南好撚講慢，唔撚知點解。咁當然我更加表表姐啦，我差唔多不講慢都買啦。唔係講馬興城㗎嘛，亦都唔係講咩㗎嘛。咁講下即係嚴打嗰日你知唔知做緊乜嘢？ 你 年初十嚴打。 你都唔方係做緊好嘢 㗎。係啦，唔係呀，做好嘢㗎。咁年初十呢，我就四月係點樣，年初九呢，我就有件女呢就唔知係啲重慶就係邊度呢，就返嚟飯盒嚟㗎。我喺節目嗰邊就講佢個上沙妹。 係咪即係我哋過年前嗰集講過，即係有五選一係咪 係啦，五選一。 五選一。 第一派肯定唔係上沙妹啦，第一派女騎師㗎嘛。其實我係好希望係女騎師嘅，點解呢，因為馬年㗎嘛。喺邊而家做返隻馬先，唔好成日做牛啦。 馬上有閪屌啊， 馬上有閪屌 啊，幾有意義啊。 我做返隻馬咁樣嘅，即係做牛做馬，因為襯返馬年俾人騎一騎，我覺得 OK 嘅。咁所以我第一炮就係女騎師啦。咁第二炮其實就係年初十日。係 咪謝婷婷呀？ 唔係謝婷婷。謝婷婷有個故事我可以講嘅，可以留返下一集或者再下一集先講啦 ,ok。咁上三杯咁我喺微信嗰度同佢傾下，因為其實冇女㗎。真係冇女嘅，因為其實有啲女未返嚟啦，有啲女就突然間走撚咗啦，咁樣嗰時助理又未返嚟㗎，而家助理返咗嚟 㗎， 咁冇女，咁啱啱就我見到喺微信度呢，就見到常三妹，佢話坐緊車返緊嚟返緊嚟啦，我話深圳嘅，我而家知係深圳啦，咁樣跟住我咪即刻覆佢，喂咁我不如約你聽日食飯睇戲啊， 明㗎啦， 好叻㗎，你食飯睇戲係咪先。咁佢話好，咁我咁言談舉止之間，我知道佢原來佢係喺東莞塞得好緊要。點解咁塞車呢，就因為呢年初十之前啊，定年十五之前啦，總之啦，阿爺呢就免費嗰啲 路費 免費。喂，佢住得咁撚遠，佢係如果嚟到深圳呢，佢慳返成千蚊過路錢 㗎。佢去邊度住啊？ 我唔知 佢鄉下邊度。 我唔知，我唔記得咗。唔記得咗。 只要慳成過千蚊。嗱，講少少，即係你好快啦，講少經驗呢，就話因為每年呢，我自己呢同我老婆啊，咁同埋佢細佬即係我舅仔呢都會返鄉下嘅。由河源返深圳 你估幾耐？ 幾多幾多計先係幾多條誒高速公路費先？ 不如我話埋俾你聽啦，225公里左右。 嗯，有幾多有幾多收費率公路啊？ 嗱，一般嚟計咧。我就係知道過路費差唔多都要200多元嘅。 Okay, 幾多個過路費我唔知道，都瞓咗覺啦。咁俾應該平時嚟計呢就200多元過路費嘅。咁好啦，我想講嘅咩呢，就係返嚟嘅時間。以阿牛哥你啊中環呢個大江南北咁多年，你估計如果由深圳去河源。 河源。 去埋我鄉下要幾耐時間。 嗱淨係如果過年啦返嚟。 返嚟返嚟。 六粒鐘啦，我估多兩個鐘頭。我估多兩個鐘頭。 好、okay, 俾你 前年我係由1点钟開始揸車、就返嚟揸車，唔係坐大巴添嘛，揸車冇路 走。快好多添嘛，快好多添嘛。 返到嚟8点。 黐線，八個鐘就仲多一倍。 塞邊度呢上年今年就好啲，今年因為我哋坐火車、就相對地穩陣啲。點解會塞8个钟头呢？某程度上你由河源坐返嚟去到惠州已經塞一段。好啦，通少少，由惠州塞來深圳起碼又塞多兩粒鐘。 兩粒鐘。 前後四粒鐘，加埋車程就四粒鐘，加埋八粒鐘。 八粒鐘。我估計我未必，因為平時應該係四粒鐘啫。 係啦。 係啦，咁我估多兩個鐘頭其實即係超一倍。 係啦。 咁講下阿上三妹啦。咁其實年初九嗰日呢佢就仲喺東莞。OK, 因為嘅車會經東莞㗎嘛。 係啊。 佢揸嗰個佢係包車㗎。佢包車可能係幾個姊妹一齊一 面包車嗰啲啦。 唔知啦，可能幾個姊妹一齊包啦，或者同事 或者朋友一齊包返嚟深圳啦。咁樣。咁呢佢年初九就太塞車啦。啊頂唔順啦，佢就喺東莞嗰度瞓覺。住咗一晚。咁呢如果我知呢我就應該星期日呢即係年初十呢我就應該上東莞揾佢。 好多網友喺呢個時候就會問牛哥你唔知 就好撚彩啦，係好撚彩，因為單嘢係年初十先發生 ,ok? 明唔明白？ 係年初九晚做。 慢慢做。咁我年初十我冇快知道㗎嘛，係咪先？係先。咁我就好撚彩。咁最後呢就係佢星期日，係咪星期日？其實我唔知星期日，總之年初十啦，佢就嚟應該星期日嚟好似。咁嚟到嚟深圳啦，咁我就喺上沙咁樣嗰度等佢啦咁樣咁好簡單啦等咗佢咁佢我睇到佢2点零3点我已經租咗酒店啦租好酒店 ,ok? 咁再有一陣子上沙有肉蒲嗰間啦咁微信佢 喔、哦、你都喺返上沙等佢 係呀因為佢住嗰度㗎嘛咁佢話我仲未返嚟仲喺車上面佢就快返到屋企啦咁跟住我啦三點鐘我食個下午茶啦喺上下沙交界處嗰度食個下午茶啦咁再俾個微信佢咁佢就話得㗎啦我返緊嚟㗎啦我返到啦我放低啲嘢洗個頭我就過嚟搵你啦咁樣咁 ok 啦咁呢好順 保證新鮮喎咁睇下 保證新鮮好順暢啦又流咗好順暢啦咁跟住咁佢真係嚟到打電話俾我啦佢話大概係4点零五點鐘到啦咁佢就打俾我話啊我可以過嚟搵你啦我話我得啦喂咁就你唔使上嚟嘅唔使上我酒店我話我喺大堂等你啦因為只要照顧埋佢啲心理諗法㗎嘛 係 如果無啦啦一個女仔上去酒店房咁啲人睇落唔好睇㗎嘛 係 咁我就好撚醒嘅不如我 同埋你未至於咁後勤囉 我就喺大堂等你啦咁樣大堂等佢即係等到佢嚟啦咁佢上去酒店啦跟住就梗係唔使講啦沖返個涼絲啦咁第一 Q 就草草咁搞掂就好撚草 好食飯呀 未食、哦 okay、因為其實我食咗下午茶三點四點鐘 佢唔肚餓咩佢 佢就食緊佢食咗康師傅囉唔肯知佢囉我唔肯知佢囉冇問題啦咁樣診劑跟住就搵地方睇戲咁搵嚟搵去因為你知道我睇咗好多電影啦。 上下沙有戲院呀。 上下沙有㗎遠啲附近有啲有戲院嘅。咁我哋最後呢其實都冇去上下沙戲院嘅。咁我哋喺嗰啲手提電話度呢就搵到一間戲院就喺邊度呢喺黃羅邊度先喺福田口岸。 福田口岸近邊呀 就喺福田口岸。嗰度隔離有個商場個商場嗰度有個戲院咁就咁睇戲啦咁睇嗰套嘢叫大話天仙 大話西遊定係 大話天仙 喔 ,ok, 係大話天仙鄭伊健孫俪 ,ok, 鄭中基冇記錯應該係鄭中基嘅呢 套。冇呢唔好記得啦即係純粹可以唔記得一套戲可以唔睇係呢 即我唔覺得好睇正常，因為嗰啲好爛嘅廣東，即係嗰啲黃精電影嚟嘅，好撚爛。 啲合拍片嚟嘅。 劉鎮偉嘅，個女黃精式導演。咁啊，最撲街係咩咧？佢個講廣東話嘅。咁撲街啦，咁個。咁上三妹唔係識好多廣東話㗎嘛。 有字幕㗎嘛牛哥。 都係聽好過睇㗎嘛。 喂咁我相信佢做咁耐咁佢點都接觸唔少香港人啩，聽廣東話應該冇問題啩。 冇問題，佢一定冇問題。冇問題，一定冇問題。冇問題。咁但係即係佢都唔入唔到戲㗎嘛。因為我幾次我同阿謝婷婷啊同其他助理啊嗰啲係睇戲呢我睇普通話㗎嘛。咁嗰啲女係投入啲嘅。但呢套戲已經係閪咗㗎啦。依家系噶，仲要廣東話，講嗰啲嘢嘅語言 culture 佢唔明啊！ 喂，但系調翻轉唔係啊，你有字幕咧，同我哋調翻轉，我哋睇國語片一樣咧、嗯。你睇有冇睇《讓子彈飛》啊？咁你《讓子彈飛》咪又普通話，你睇唔睇得明啊？ 嗯，我明喎。 咪係咯，你可能唔係佢明嘅， 佢唔會明。我哋講嗰啲 culture 佢唔明，咩 hea 嗰啲佢唔會明噶。係有啲咁嘅字嘅佢唔會明，咁我覺得好啦，好啦，悶啦。套戲又唔好睇嘅，不過你識廣東話咧，覺得唔好睇啊。 嗯， 咁啊係悶上加悶啦。 是 咁咁悶你喺酒店你喺戲院裏面做咩嘢 抄下啦。 冇啦冇。 咪有咩做啫。 冇嘢做 真人做囉。 除咗呢樣之外。咁其實嗰間酒店都佢可能嗰間戲院幾正㗎佢情侶座嚟㗎。真真正正嘅情侶座。佢唔係話將手柄呢拉起佢呢就變成情侶座佢唔係。咁佢都有拉手柄啦。但佢係根本係一張梳化俾你。 嗯 是一張長的梳化就很高的咁就、 嗯、 是遮住過曬頭的。 咪真係好似嗰啲揼骨嗰啲凳啦。 係啦咁嘩佢冇遮。其實你做乜嘢呢除非隔離有人特登去走嚟望你呢你先知嘅啫。但你前面望唔到望你唔會擰轉頭望後面㗎係咪先。你擰轉頭望後面你都望唔到㗎。 望唔到㗎嘛。 因為佢高㗎嘛。 即係除非好似我咁嘅高度 OK 啦。 後面又望唔到前面㗎嘛。咁就正啦。咁就正咩呢係一個魚蛋檔咁嘅。我還鏡啦。最弊就是什麼呢他沒什麼魚蛋。上沙妹沒什麼魚蛋他是正宗高手評。 即是人家是大鬧天仙你是大鬧上沙。 我是租了我是那都是福田來的。 不是大鬧上沙妹嘛。 上沙妹啦。都照搞不肯拆你就照炒。那麼你炒炒他就炒下我嘛。那麼唯一看那類戲就是有這些有啲咁嘅嘢囉 3D 我真係勁過消防員 4D 咁我冇嘢啦咁搞完喺院度搞完之後我有炒乜柒都有話聲你真係屌你真係任柒都冇人信我睇咁好戲就咁撚換咁換撚咗佢咁算數啦睇完之後咁食飯啦咁同佢去上沙食呢個雞煲啦返返去搭返去上沙食雞煲 你唔驚咩仲食雞煲 喂我就係唔驚因為香港冇得食我哋返頭食夠佢。 但係大部分香港人嘢嗰啲全部都係大陸食完啊或者湯圓啊或者接觸完先有㗎喎。 喂好撚特啊上沙啲雞煲好撚特啊好撚特啊所以咪使咪食完啦食完之後回復體力唔撚使講啦咁跟住又診啦。咁樣我可以而家實實講下上沙妹係一條咩女嚟㗎以前未講過。咁就係以前我喺上山某一間 K 場啦叫 X 著嘅嘅地方。咁我哋有我帶我去呢間場嘅網友呢就叫阿達啦。我哋叫阿凡達嘅。阿凡達。 阿凡冇嚟。 佢咪佢帶我呢間場。咁阿凡達呢佢班朋友呢就專上呢間斜機場呢就專溝佢哋嗰啲小姐嘅。 成日。小姐 溝小姐。溝小姐玩。即係玩感情又好咩都好啦就專溝啊基本上溝撚晒阿群姐嗰啲即係個媽咪群姐嗰啲女㗎啦咁成日溝啊溝到溝唔到算啦係咪咁原來群姐呢都以為我係一啲好似阿凡達呢類嘅咁嘅客嚟嘅。咁佢諗住呢就我會溝溝話上三妹。佢一路呢就喺上三妹度呢係打六針。打毒針嘅喂喂咪打毒針喂呢個仔唔溝你啊牛係咪溝你啊咁形成其實上三妹覺得我係溝佢咁最簡單啦咁所以咁我哋就係好似個情侶咁啦其實我自己知㗎我都知㗎佢以為我溝佢㗎咁我自己知好情侶咁做啦咁第二招早幾多話唔使講啦因為呢過程唔講㗎嘛都係沙漠嘅最影 響即係佢尋你冇尋佢 佢尋我啦咁到走嗰時候俾錢啦一俾錢佢都會收佢都收。 不過我係覺得好似有啲 即係唔知點嘅感覺囉。 唔知點嘅感覺呢我係唔知嘅。咁、我返到香港呢我打開咗微信就見到佢個朋友圈嗰度說寫住呢夢應該醒了。夢應該醒了。咁應該啊我都唔覆佢啦屌你老母。好呢我都奇怪咁因為 你唔俾個讚佢咩 冇啊我讚都費事我費事啲。費事令到佢覺得咩呀嘛。 應該嘛你贊成嘛啱唔醒啦。 費事啊費事啊費事再潑佢一次冷水啊嘛。咁所以有時啲網友都。 幾大年紀話 24、5度啦應該。 我諗應該醒囉。 醒啦。 醒做得個老豆囉。 都醒啊其實應該都醒啦。當日嗰年初十嘛吓咁當然有央視事件啦咁我手機係不停咁嘟嘟嘟響啊溫馨提示咁樣啦咁係啲咩嘢呢係啲微博 啊短信啊 QQ 啊同一時間係啲網友問 啊牛哥 你冇事嘛 你冇事嘛係咪先 為何央視見唔到你 咁樣大鑊啱啊咁我想我覺得好嘅如果當日呢如果我冇睇啲新聞我即刻去撚咗東莞搵阿上三妹呢咁我就可能即係一個人係拉過㗎嘛 情侶都照殺㗎喎好似話 唔係咁有得 case 嘅當日呢即係年初11日呢就有一個情侶呢就係租酒店瞓覺 ,ok, 就有個嗱呢啲新聞嚟㗎就公安上去拍門其實我在北上講過啦公安上去拍門咁嗰條仔死都唔開門最後爆門出嚟爆門就拉咗呢對男女跟住去到派出所原來呢對男女呢關係真係男女朋友係咪都唔知啦當然啦佢講到係含男女朋友最後都放行嘅、但係俾人煩一煩嗰個零嗰零兩個鐘 都唔止喇估計唔係淨係得佢兩個嘛大佬。 係啦係啦咁幾煩啦。咁所以就去所以我都好榮幸好欣慰就冇上東莞搵冇 嗰啲仲未覺得未夠時候收你。 未夠時候收我。佢可能因為我知佢係東莞嘅但我就最好我就唔知上三杯原來會住一晚東莞。 哦、 如果住一晚東莞我就叫佢唔好嚟住啦唔好走住我上嚟搵你因為東莞啲酒店靚好多㗎嘛浴室又靚都係400-500蚊嘩六室好撚齊靚㗎東莞酒店嗰時已經同佢住嘅地方啦最多咪再包車返落嚟50,000蚊位㗎嘛唔係包車返嚟50,000蚊位㗎嘛你坐大巴返落嚟深圳咁我呢個咪一起啦酒店冇慳咗嘛因為酒店嗰度真係平㗎嘛其實喺東莞。 喂好啦即係發生嗰件咁嘅事之後呢咪嚴打發生咗件咁嘅事夢應該醒了之後呢咁牛哥其實你即係有冇考慮過真係仲會翻 check 佢 呢件呢個 check 得唔多大佬 check 三次大佬。 喂你覺得佢仲有冇機會會俾你 check 呢 冇邊有邊有搵到錢 醒咗㗎喇個夢。 醒咗呢佢嚇嘅另外㗎啦係咪先我都搵繼續搵個做飯啦。 即係唔排除。未有唔排除佢當初係為咗因為你追緊佢所以。 我將佢我挑挑來傾偈嘅。咁我最後畀錢嘅時候我知道啲面都窿我估到我見到佢面都窿其實我見到佢面都窿唔咁 即係你覺得仲有下次嘅。 一定有下次嘅下次都係畀錢㗎嘛得㗎啦呢啲唔使講。講返嚴打啦係先。即係其實而家呢排呢風聲鶴唳。風聲鶴唳你就冇喺我哋嘅聊天室度啦阿賢哥哥。 比較忙 啊。我冇拉你入去先首先啦。即係呢輪呢啲網友係點呢好撚大鑊成日呢就貼嗰啲日日貼一啲謠言啊有時啲謠言啊就話喂今日喺東莞上去 即拉即閉呀 上去啲出租屋度就拉啲人啦7000件第一個網友貼一單咁嘅新聞7000件我啲話喂假㗎冇可能㗎 ,ok, 跟住第二我喺個聊天室度第二個網友跟住又貼貼一單咩嘢呢貼一單叫做話颱風行動啊就係咁如果唔係搞東莞喎撲街搞我話我成日去過深圳喎咁佢話深圳呢今日呢就會有呢、這個颱風行動佢洗曬所有啲 色架布 架布甚至出中屋 ,ok, 咁我睇咗一樣嘢喂真係唔得真係唔得啦所以我又要除咗我喺因為我好少留啲寫咁長嘢㗎因為我唔鍾意寫字㗎嘛我鍾意我口講㗎嘛我就寫咗好長嘅嘢唔算好長啦總有幾句啦咁就話聲你聽喂而家 中國已經冇咗一條叫非法同居嘅例㗎啦。喺九年前已經我已經咁講㗎啦其實。其實我喺個節目裏面每年我都差唔多幾乎講一次，而家中國係冇咗一條叫非法同居嘅罪。 只不過而家啲公安就錯到你希望 係啦 唔係情侶。 係啦就咁我依個我再慢慢再慢慢再講㗎。即係我解釋咗，跟住仲有一位，嘩呢位其實係我哋聊天室都叫幾叻㗎。佢專玩人妻蛇返大陸㗎，咁佢都貼咗一張嗰啲咁嘅出租屋，嗰時唔係一張，因為出租屋話冇結婚證嘅，咁就小心啲嘅，有一張咁嘅謠傳嘅，咁最後都證實咗謠傳啦，係咪先。咁我就話喂點解，跟住有個網友阿善長，係實善長，佢貼咗一篇嘢話而家非法同居乜嘢為之非法同居已經唔係刑事㗎啦，亦都唔係民事。咁佢其實係道德問題 ,ok, 咁佢喺度貼咗。咁我話聽你，我喺度同網友講點解我一路同你哋講話喂冇非法同居㗎，你哋唔撚使驚㗎，而家非法同居 ,ok, 你哋唔信，佢竟然會信一啲喺其他網上面唔知乜撚嘢得到嘅資訊㗎呢。嗱啲網友就係咁㗎喇，就係咁㗎喇。即係我 今次你知唔知呢啲資訊邊度嚟㗎， 互聯網。 我想問呢，你有冇睇過啲資訊，就係話自從呢 WhatsApp 俾人收購，俾 Facebook 收購之後呢，咪有好多傳言又話無線新聞播咗啦，今晚開始要收幾錢啦。喂，其實啲資訊喺邊度嚟呢，話俾你聽，大部分即係如果講緊呢隻啦，唔係 WhatsApp 嗰隻，大部分都係大陸，唔排除係由啲公安掉出嚟，就擺喺啲微博度俾啲人 copy and paste。 係假㗎喎。 唔出奇啊。 全假㗎喎。 喂，唔假點樣呃你哋班友仔啫。話俾你聽，今日拉7000個，話俾你聽，拉咗20幾個嫖客，全部強徵拘留15日。 唔緊要，喺我嚟講唔緊要。 不過即係 你呃到一啲普通嘅網民唔緊要，我成日都覺得唔緊要。即係你學唔，我係唔容許，即係唔好容許，你係冇可能呃到我聽眾。 其實呢，話俾你 聽，即係我不斷都同我有講緊冇呢樣嘢，冇呢樣嘢㗎嘛。 你睇呢啲信息呢，就等於我哋當初做圍住個撥呢，即係概念一樣。概念一樣， 我解釋， 就算有呢樣嘢出現，你係咪應該都有個尋根究底嘅精神去睇下究竟係咪真嘅，即係用個小邏輯去。 我就想講講係咩呢，係個責任感問題。 係呀。 即係我講得喂一路以來不少網友同我講 ,ok, 牛哥邊間酒店安全，邊間酒店安全， 天下間係冇一間安全。 冇錯，我從來冇講過係邊間酒店安全嘅。即係點解你心諗啦，如果我住得四季，你估我怕不怕啦，難聽呢講句我唔會怕的話真係聽。係咪代表安全呢，但我覺得四季安全㗎 ,ok, 但我唔會同你講㗎。你問親我都唔會同你講話邊間酒店安全㗎。我只會話嗰間酒店比例安全。ok, 我唔會實牙實齒話聲俾你，因為如果賴嘢我唔可以孭飛，我不能負責任。ok, 我同咁多年九年啦，話聲你聽，好似做節流都七年九年啦，我係一路講緊係冇非法同居呢條例㗎。喂，我係咩鑊㗎，如果有呢單罪我係咩鑊㗎，因為我係信咗，咁我喂俾人拉撚咗，咁咪即係我聽咗我害咗佢啦，即係關我事啦。喂，我講咁多樣嘅網友原來係唔撚實信㗎，今日先覺得係原來唔撚實信㗎。我話冇非法同居講咗幾年唔撚信係反而係聽一啲是不知道在這些什麼微博啊、微信啊、Facebook 啊一些這樣的東西 ,ok, 不要緊，你信都不要緊，你貼出來，如果這個網友貼出來，你是不是應該負回你自己的責任先？如果那個網友怕怎麼辦呢？錯了怎麼辦呢？看錯了。 有些人呢 是手痕呢博多讚，即是呢發完之後多人回覆呢是其實是為了手痕要做的。你話我不明聽提示，我覺得睇嗰個都知，覺得係即發出嚟嗰個都肯定覺得 我就好簡單 啦。 發呢啲嘢只有兩個可能，一就係你無知，你無知貼咗呢啲咁嘅嘢呢，就誤導咗一啲唔知嘅網友 ,ok? 其實全香港都係㗎啦，任何一個討論區又好咩都好，微信都好，你係無知，一嚟唔知㗎嘛。第二你想證明咩嘢呢？證明我錯啊。證明我錯，因為我成日都話冇非法同居㗎嘛，你想係證明你係叻過我啊 ,ok, 你叻過我冇所謂㗎，你真係叻過我咪係囉，但係唔該你真係俾啲真文實據知道係乜嘢事， 你先至可以 challenge 我啊，大佬。 起碼多少責任感，了解清楚你所發言， 尤其 是真定假。 尤其是喺我哋個討論區，咪喺我哋嗰個聊天室，嗰陣全部巴打嚟嘅。OK， 你要負責任啊，我覺得。如果你要貼一啲唔你都唔核實得嘅資訊，唔該你負責任。 除非係真嘅， 除非係真嘅，你好輸牙係真嘅。咁我見到呢個資訊，我就即刻講話，哎呀大佬唔係㗎，冇呢條罪，我講一百萬次喺個聊天室度講好多次，今日我再喺度節目講，我好想話俾你啲網友聽，聊天室你哋講嘅嘢，我希望你哋負返責任，唔即係你講假嘅唔緊要，你哋自己嘅事，你話咩溝過咩女又好，去過邊間場玩係假嘅都唔緊要，呢啲我哋當行古睇。OK， 但如果資訊性合住法例嘅 ，OK， 我就希望啲網友就留一留手啦， 俾啲公德心， 俾啲公德心啦。咁最後啦，咁亦都多謝我哋出席春命 Red 假春命嘅網友啦。 喂，咁我有少回應啊，嗰晚咧， 因為我問你先啦，你係咪好怕老婆咧？因為我有網友咁問你。 嗱，我話俾你聽，嗰晚咧就有位好心嘅網友問我，喂，究竟你係咪怕老婆啊？聽你嘅節目好似啊，覺得你好似好怕老婆。嗱，我喺度再重申一次，我老婆雖然冇聽呢個節目，但都有人話翻俾佢聽，我係尊重我老婆。 OK， 老婆係攞嚟尊重，並唔係攞嚟驚 怕嘅。 除非我想發達， 冇錯啊！ Okay， 我而家其實都，你當我怕咯，咁你當我怕會好啲，我希望發達。 我同事我旁觀睇啦，見哥哥係完全怕老婆嘅話，即係 我哋講道理嘅， 佢係可以，即係我哋呢班人啊，根本仲把口都講服你啦，我使閪怕你咩？係咪先？ 所以我係人，我係怕老婆，我希望發達嘅啫。 咁我哋可以希望啦，亦多謝啦啲嗰日出席咗我哋乜嘅春命嘅網友啦，我圍啦。咁其實好簡單，我對質量好盡㗎啦。最開心嗰圍一定係我哋嗰圍啦。 肯定我哋 最愁嗰圍都係我哋嗰圍啦。 唯一我哋嗰圍呢，我哋最擔心驚佢唔開心嗰個呢，就係阿葉小姐呢。葉 寶林啦。 佢最後佢都好開心咁走，仲話下次如果返去北上嘅時候呢，嗌埋佢，不過呢正經活動就與佢啦。不正經嘅活動呢就我哋自己搞。 即係我哋係點樣呢，我哋圍落喂我嚟唔好唔同阿傑斯嗰啲嘅。即係傑斯巴圍 D100 㗎嘛，好似哭喪咁嘅，個嘢都唔撚講嘅，冇嘢講嘅。喂我哋嗰圍嘈到啊。即係我諗住呢成晚呢 Vegas 嘅春明呢最多最撚嘈嘅呢唔係共聚呢就應該係我哋㗎啦。 係啦。 唔好意思啊，共聚都行埋一邊啦，佢走多係冇撚用嘅，一樣係唔撚嗨。我係同阿迪佢哋講話，我係唔會上台講任何嘢㗎。 但佢用個模式去令到你抱一抱頭，我覺得佢模式 OK 嘅。 我係唔會講，我係會喺我淨係會照顧我哋呢一班戰男網友。喺我的位置我就會照顧你們 ,ok?、某程度其實不在我來說不是 Red 假春明，是我們戰男的網聚來的這次 ,ok? 所以多謝這麼多位啦，出席那些有些很犀利的團長啦，整個沙灣玩曬啦，當然現在就現在涼緊地啦， 現在可能都是沙灣，不過長沙灣都玩曬啦， 現在就涼緊地啦，咁我又等大家我就碌啦，咁仲有我要多謝啦，有位網友送嗰隻鑽石耳環俾我㗎啦所以嗰餐我係請佢啦真係好多隻我真係估唔到我上年話好希望有隻鑽石耳環今年就已經有啦。 一隻 、okay、因為我得耳窿咋嘛係咪即係咁多年咁多網友去餐我非常之開心我好多謝你。 喂咁我哋如果有咁嘅機會呢我諗嚟緊啦講少少啦三月中呢就我有個李生日之餘呢仲有個李式嘅 friend 咧生日嘅， 邊個啊？我妹啊？ 唔係，其實呢件事咧就講緊上年咧，咪有件不愉快嘅事情發生喺我身上嘅。咁邊兩個生日啦？ 我知 道。咁就嚟緊就係佢哋生日啦。咁我哋都會去搞 party 嘅。咁如果即係網聚完啲網友啊，又未光復嘅大陸，咁啊去酒吧玩都安全嘅，咁啊有興趣嘅咪一齊。 但未必有閪屌㗎。 未必有閪屌啊！如果要 你照下塊鏡先，你覺得自己要咦得過咁啊？ 即係你好似十九八十後嗰啲咧，咁就應該問題不大。 好撚多對手啊，其實話聲 咁啊，暫定會係喺三月中嘅。咁啊，時間地點咧，我會再喺下次即係。一個禮拜 冇下次啊，冇下次啊，冇下次啊，下次係錄音啊，而家講埋。 啊，而家未知㗎。 未知啊。 我即係總之喺網上 去玩就 PM 我啦 ，PM 我啦。 即係如果三月中想上大陸飲酒，當網聚又好啲都好啦，咁啊。 就 PM 牛哥 應該唔貴啊，五嚿水到啫，應該 差唔多啫。 係咯，咁樣。啊、但係唔好諗住好似 冇嘢似斜 K 咁。 唔係斜 K 咁啊，話聲你聽啊，咁啊同都係飲下酒啦。我可以咁講，我保證好開心嘅，同我玩。OK， 咁其實喺網聚呢次，喺呢次咩假親病，即係我哋嘅網聚，你見到啦，真係開心噶嘛。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就應該係出啊善長嘅第二個訪問，咁啊亦都希望網友支持下啦。OK， OK， 拜拜。